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三副苦薯片，三次晒猫眼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，叫上他拉班，手里把小扇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儿出去找凉快。童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脸上顶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，左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87.6，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野人熊，半年以前他就下了龙虎山了。你扫听到的，好好扫听。有时候见着人，他把眼一瞪。把三节棍一举，带那人，哎呦妈，天摔那儿了，没等问话人站起来就跑。胡强还纳闷呢，这人你胆小什么的，我还没说话呢。10回有9回都遇上这个情况，后来遇上个好心人，一看他是人，那人就有了胆子了。我说小伙子，你打听道有这么打听的，幸亏遇上我了，别人早都吓跑了。你打听谁？他把纸条往前一递，这人还认得几个字，一看，哟，找反叛朱元璋啊，找胡德海。哟，这人是谁呢？用手一指，你奔襄阳吧，啊，顺这条大道往前走。哎，到附近你再扫听扫听。胡强点头称是，顺着大道往前走。好不容易到了襄阳，跟别人一扫听，说早离开这儿了。你敢奔滁州了？还有曲路奔滁州，到那儿又扑空了。哎，咱就这么说，沿着这个路线一程一程，他往前倒着找。结果就找到南京，可离着江东桥还有10几里地，他过不去了。就见卡哨林立啊，不管是义军还是援兵，把道路全都封锁了，满地条的都是壕沟，布满了路角，他过不去。傻英雄一想，哦，这打仗呢，看来我是过不去了，怎么办呢？他顺着江边溜达，见着水了，可乐了。这胡强在龙虎山没少的在水里待着，天生的水性过人。哎，洗个澡吧，啊，砰，他跳水里去了。到了水里面，分水踏水，乘风破浪，越洗越高兴，结果把那三节棍也冲没了。要不说怎么叫250呢？好半天他觉得在水里头闷得慌，有点玩够了，得了，我开始出去得了。在水里一翻花，他窜上来了。水边上也有援兵啊，正好遇上几个骑兵，一手有水怪过来，用刀枪一砍他。胡强往旁边一闪身，把刀给拽住，啊，吓得得了你！他那劲儿多大，当时把个骑兵拽于马下。他刀枪都不喜欢，在这骑兵的手腕子上摘下一条鞭子来，这玩意儿也比我那花了棒槌差不多少啊。 所以他手里拎着小马鞭子，芝麻树眼过来把金陵侯给拦住。他这套历史那谁能清楚呢？金陵侯问了半天也没问清楚，这阵长茂催马就赶到了。长茂一看这意思，哎呀，我怪事儿啊，比我还难看，我得问两句。我那野小子，你找谁？我找胡大海啊。啊，胡大海是你什么人？是我爹。哎呦，长茂一听，这我胡二伯伯的孩子，这可太好了。你叫什么名？我叫胡强。强，你先别找你爹，你看这使棒子那小子没，把他抓住，抓住完了我领你去找你爹去，那是咱的仇人。人有人言，兽有兽语，他这一说，胡强还真听，把眼睛一瞪，直奔金陵侯就来了。金陵侯还没等明白过来，再看胡强把手中的鞭子一晃，啪就一鞭子正抽在金陵侯腮帮子上。哎呦，金陵侯用手一捂这脸蛋子，火往上撞，晃三节棍就砸，三下五串，嘡啷这一棍正砸到胡强屁股上，凭着把胡强砸出一溜滚去。可有一样，什么事儿没有，他一扑着身又起来了。哎，长茂一看真金揍啊，啊，他身上有石甲，这玩意能防身。傻小子，你那不白挨揍吗？他再拿花的棒子打你，你往旁边一躲，把那头抓住，一倒一倒，不就夺过来了吗？那花的棒子是你的，快抢回来。他这一指挥，胡强心可有底儿了，迈步又窜上来。金陵侯用三节棍一打他，他往旁边一闪，砰一翻，把三节棍的棍头抓住了。我可倒了啊，一二，他一步一步往前倒，金陵侯想拽三节棍也拽不回来，跟钳子薅住了一样。哎哎，金陵侯一看可坏了，忍痛撒手把三节棍扔了。野人熊等有了三节棍，这个乐呀，又有花了棒槌，花了花了花了花了，他奔长帽来了，把长帽急的回家，把花了棒槌逮住，得抓人，别放那小子跑了。胡强这才明白过来，等再撵金陵侯已经来不及了，人家收兵撤退，高挑吊桥退回天宝城。安下金陵侯不提，单表长茂带着野人熊胡强回归本队。今天呢，就算打了个大胜仗，元帅主公军士都非常高兴，收兵撤退是犒赏三军。长茂把胡强领进中军保障，领到胡德海的面前，二大爷给你道喜了，你宝贝儿子来了，你不找胡德海吗？你大肚子就是胡德海，过去。野人熊看了看胡德海，一开始他两眼发直，看着看着冷不丁跪在地下，哇一声哭出来了，爹，把胡德海吓得直躲。呦呦呦呦，我这什么玩意儿是？我什么山猫野兽都叫爹啊！我说你谁呀，小子？胡强跪在地下，一行鼻涕，两行眼泪，就把自个儿的身世讲了一遍。等说到当年的事情，老胡一听，哎呀，想起来那个马夫李煜啊，当年的事历历在目，老胡忍不住眼泪也掉下来，往前一抢把胡强抱住。 儿哎，你都这么大了，可把爹我想死。别人问怎么回事，老胡把经过一讲，连西屋贤王都止不住点头赞叹，有的人眼眶子浅也陪着哭了。这叫悲中喜，喜中悲呀、啊。哭罢多时，这爷儿俩全起来，把胡强领到西屋王面前和元帅面前一一做了介绍。众将一看，咱们大营里头真是五花八门呢，你说什么模样的都有，黑白丑俊，高矮胖瘦，还带野人的、啊、看来元人是倒了霉了。元帅一想，这么个混家伙封什么官呢？哎，帐前听用，等立了功再说吧。传旨令犒赏三军，咱们书说简短，从打这一天攻打南京，眨眼之间一个月过去了，南京是一点没拿下来，把大家可急坏了，百万雄兵日费粮饷甚大，久围着拿不下来怎么能行呢？一旦北地燕京，元顺帝派了援兵，那就得腹背受敌啊。在这一天，元帅和朱元璋合计好了，决定利用绝子军。说什么叫绝子军呢？就是掏地洞的。这支军队是花云率领着，一共是5000名，打算从紫金山这掏地洞，一直掏到南京天宝城根底下，然后把火药送进去，用火药炸塌城墙，然后强行占领江东桥，好得过南京来。光挖这个地洞又挖了有一个月，这玩意可太不容易了，一敲一镐在地下盗洞啊，一筐一筐往外用石土。花云有时候在地洞里吃，在地洞里喝，困了就在里头睡。有时候塌方，当兵的还损伤不少。朱元璋每一天也到地洞这儿来观看，掏来掏去，顺过江底就掏到天宝城附近。花云一看可有了门了，命令三军再加一把劲儿，掏进2丈去，这就成功了。当兵的也高兴，任管首长都磨了血泡，心情也是痛快的，棒棒棒棒棒棒棒棒，嘿呦嘿呦嘿呦嘿呦，咔咔咔咔咔咔，往里头凿，眼看事情要成了。被金陵侯赤福验收发觉了，赤福验收就感觉到这些日子朱元璋不攻城了，表面上虚立旌旗，高挑免战牌，暗地之中干什么呢？他可就犯了疑了，心说不好，我别中了敌方的稳军计，出其不意，我再上了当。哎呀，晚上他去文武一商议，这文武说什么的都有。金陵侯说，注意啊，我听说朱元璋手下有5000人的绝子军，能不能掏地洞啊？当时这也看不见的，哎，有办法。金陵侯足智多谋，吩咐一声，在咱们城根那块挑一溜沟，里边给我摆上大缸，几步就给我摆一口，一直给我摆满了。这缸拢音，通过这缸能听见地下的声音。大伙一听这招妙啊，就按着金陵侯所差就做了准备了，派专人在这听着。元朝的军兵趴到缸这听，头两天没注意，后眼就听着缸里头咚咚咚咚，大 当兵的蹦起多高了，撒脚如飞到金陵侯府送信，说听见声了，咚咚之响。马上金陵侯就明白了，哦，靠地道呢，多悬呢，我要事先不发觉，南京就守不住了。待我亲自观看。金陵侯用兵颇有经验，到了黑天他亲自领兵来听的，越听越近，就知道地道在这缸底下呢。金陵侯一想有办法，传了一支密令，命令5000军兵各带锹镐，白天不干晚上干，也逃了一道沟，把长江水给引过来了。这绝子军刚把地洞倒通了，没想到顶上哗，长江水灌入，这下可倒了霉了。5000绝子军是死伤大半，剩下的全跑回去了。金陵侯哈哈大笑，徐达，就你这个办法能糊弄得了我吗？为了这件事，徐元帅十分恼火呀，命令一声架炮攻城。在元末明初，那时候的火器已经很兴旺了，就拿着火炮来说，有6000斤的、4000斤的、3000斤的，最小的火炮都800斤，打铁沙子火球，射程有的在2里之外。义军这么广，大炮驻柳3000多门，全都找高坡之处把它架好了。领着这些炮兵的是两员主将，一个是飞刀大将焦廷，一个是绿袍国公项文忠。他们请示了大帅之后，把红旗往下一落，开吧！咚咚咚，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再看大炮吐出火舌呀，打得漫天硝烟弥漫，就见南京城的城头砖瓦乱飞。义军借着炮火的掩护展开进攻。徐元帅命令胡德海、华云率领步兵10000开始抢占江东桥。但是金陵侯呢，亲自跨宝剑督阵。金陵侯的城墙上也密摆着有1000多门大炮，重型的也有6000多斤，也不住的发炮还击。这门义军也损失惨重，一看人家展开进攻了，金陵侯命令众人用灰平炮子、滚木雷石强攻硬弩，无论如何给我坚守住了。城头上箭如雨发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又把义军打退。徐元帅回归紫金山，查点人马，损伤将近10000来人。这是襄阳起义以来，从来没受过这么大的损失啊！疼得心都蹦了。哟，难道说取南京就一点办法都没了？后来军师刘伯温给出了个主意，让胡强领着一支水军小部队潜入水底，偷着爬进南京，在水西门进去，把城门抢占，大部队好往里攻。胡强啊也是欣然答应了。元帅徐达点头，在江东桥准备了30000精兵，单等着城门开放，好一鼓作气杀进去。这胡强还真给做脸，很顺利地通过水西门，突然到了天宝城的城门，就绕到敌军背后去了。 胡强把三更棍一晃，打呀！半夜三更，不知道有多少人马呀！这些军兵破死命把城门占领，把守城的援兵赶散，呲呀呀开放城门。胡强当先占领城门顶，把箭楼左右的官兵杀退，就放起大火。徐达一看城门占领了，把令子旗往空中一举，冲！这三万生力军在前，大部队在后，喊杀连天，占领江东桥，就冲进南京。双方是一场混战，街头巷尾全进行了肉搏战，杀得死尸翻滚，鲜血流成河了。金陵侯赤福延寿就死在乱军之中，凡是不投降的都做了刀头鬼。红日东升，天光放亮，朱元璋引得胜人马就占领南京。老百姓一听西吴贤王来了，顾不得害怕，把大门打开宴路迎接呀！有的老百姓乐得眼泪都掉下来。朱元璋传旨出榜安民，打扫战场，慰问老百姓嘛，没粮没米的马上发给，宣布义军的政策法令，减租减税三年，把金陵侯的侯府就做了临时的王宫。南京这一占领是个重大的胜利啊！军事大帅一商议，南京有帝王之相啊，现在西吴先王应当晋升为皇帝陛下，不能叫王子了。文武百官是再三的要求，朱元璋还挺会装相，一听说叫自己当皇上，把脑袋晃得跟崩棱骨一样，我哪够那资格。众人再三再四要求，朱元璋假意推脱不过，这才勉强点头，国号起了大名，帝号洪武，由打占南京这一天定名为洪武元年。朱元璋是大封百官，原来呢马小姐封为朝阳正宫皇后，那马登云现在当了当朝的国丈太师，左班丞相李善长，右班丞相孙坚，中山王徐达，中山王常遇春，东海王胡大海，武定王郭英，中王汤和，信王邓玉，36路御总兵，经营殿帅张玉，是各有封赏啊。南京城张灯结彩，是热烈祝贺。这一天朱元璋升座宝殿，文武群臣俱在。朱元璋对众讲话说，现在虽然咱们占领几省，孤业已继位，但是元顺帝还在北壁燕京城，你我大家应当同心合力，北赶大元，把全国光复啊，不这样朕死在九泉之下也不瞑目。到了后文书才演出来朱元璋御驾亲征，破牛塘峪，大战康郎山，兵抢黄河岸，南北昆仑对大朔，元帅徐达大破八门金锁阵，九路分兵取燕京，统一全中国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在爱的幸福国度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我唯一爱的就是你。 Yeah, yeah.